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很开心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本我的老师写的书，就是克里斯多夫·孟他所写的《重新发现自我：一位心灵导师的课堂笔记》。那大家知道，克里斯多夫老师曾经写过《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啊，那本书也是我重新翻译然后推荐的，我觉得当时对我收益非常的大。然后现在这本书呢，为什么说是一个心灵导师的课堂笔记？它表面上是一本小说啊，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啊，这个书中的这个主人公就是克里斯多夫老师自己，比那个在《遇见未知的自己》里面的李若琳更像，比如说李若琳人家认为是张德芬吧，可是我觉得他这里面的这个 Patrick 这个男主人公是更像克里斯多夫老师的，比李若琳更像德芬这样说清楚了吗？好的，我为什么喜欢克老师啊？因为我觉得在所有的这个接触过的灵性老师里面，他是最真实、最坦诚、最朴实的一位老师，他也是真心的在修自己，然后把自己修的过程很坦然的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人。然后我自己之于他是获益良多，除了上他的课之外，就是他介绍我看那个杰德麦肯纳的书哈，一系列的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本书对我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启发。然后后来他也介绍我看这个有一本书叫做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那本书也是对我很有帮助。那这次他推出的这本书啊，其实我觉得啊，是结合了我刚刚说的这两本书，就杰德麦肯纳的思想以及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这两个作者的一些思想的精华。那克老师是真的有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努力的在运用这些理论啊，然后再把自己的心得呢写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说我特别喜欢他的真实啊，里头他就讲到男主人公他这个如何醒来啊，就是有一天突然觉醒了，就是说他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感觉到内在有一个巨大的力量，有一个宣言说，我厌倦了总是害怕，我厌倦了无名，我受够了，然后呢渴望能够明确的了知，驱散所有的恐惧和担忧。那我想这个不是很多人都有哈，但是我觉得目前越来越多人有了这些感受。因为以前我觉得我们内地啊还是在求温饱的一个阶段，或是有一阵子呢经济特别的发达，大家都在求取金钱，求取财富。可是现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后，我们开始往精神文明走去，开始向内看了，就会觉得说，哎，我们好像精神层面是挺缺乏的。然后呢慢慢慢慢我们就会追求精神方面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追求比如说灵性课程啊，看灵性书籍啊，其实也有一点会像当初我们很非理性的去购买一些奢侈品一样，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外在的一个附加价值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哦，你看过谁谁谁的书吗？哦，你上过谁谁谁的课吗？我都看过，我也都上过，好像就是一个身份的表征。可是呢逐渐的哈，到一个程度以后，某些人呢就会觉得说，哎，这些好像都不能够满足我，我的内在呢还是有一个黑洞或是一个白洞。其实黑洞白洞差别不大啦，黑洞就是说你好像永远都填不够这个东西，你不断的要去填，你比如说更多的财富啊，更多的名声啊，你会去不断的抓取这些东西来填你内在这个黑洞。那所谓的白洞就是说你已经清楚明了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够让你满足，你内在就是有一个白色的空洞，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满足的。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克老师的这本书《重新发现自我》里面就讲到了 男主人公他是一个灵性老师，带课程的灵性老师，然后他就也是经历到这样子一个状况，就是最终他发现了原来他什么都不用做，什么也不用寻找，他自己就是他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那个本性，或是说一个真实的本我啊，大我高我，就是这样子。那他里头运用了很多的故事情节呀，然后课堂啊，而且柯老师本身也是常常跑来跑去教学啊，所以他里面有什么在马来西亚啦，在什么意大利呀，在台湾啊，北京啊都有啊，广州这些不同的这个地点时间，还有日本的，然后讲到这些学员跟他的上课一些互动。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就是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心灵老师的课堂笔记，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没有钱没有闲去上课老师在国内时常举办的一些心灵课程的话，你真的可以来看看这本书，真的是他上课很多的内容，但是真正去上课跟看这本书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的这个能量，还有同学整个班级的这个大家一心想要疗愈的那个能量，会组成一个非常正面强大的能量场，让你在当中呢可能突然就会有所悟，对自己的一个问题呢有了这个解决的方案，或是疗愈的方法，或是当场就可以获得疗愈。这是我在上课当中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其实基本上啊，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里面，我在我的书《活出全新的自己》里面也提到了，就是人类的这个游戏啊，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原来是无所不能的一个存在，或是说应该是无形无相的一个存在，就是道，就是宇宙，就是源头，就是我们的本源。可是呢，我们要体验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所以呢，我们隐藏了自己的很多这种能力哈，或是隐藏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而要体验受困于人的这个肉体之中，然后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去面对种种的困难、挑战、痛苦，而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说，那本书上也讲到，就是说人呢的一生其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只是一个演员，在一个充满布景道具的一个世界里面在演戏，那这就有点像有一个电影叫做《楚门的世界》啊，那个它里面的男主人公也是，他就是被养在一个摄影棚里面，可是他却觉得那是他的世界。那基本上，这本书《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它讲的就是第一，人类的第一阶段就是我们以为我们都是真真实实的活在一个世界里面，可是实际上这个世界不是真的，我们只是演员来这边演戏而已。那所有的这个我们的父母啦，配合我们的这些其他演员，都是来帮助我们看见、觉醒到，其实我们有更高的力量来玩这个地球游戏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觉醒和领悟的话，你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个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境困难，然后让你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那本书中就叫这种东西叫彩蛋。我的那个活出全新的自己也讲到了人生的彩蛋，就是这些困境啊，就是这些痛苦啊，让我们感受到很多负面情绪的这些事件啊，人啊，这都是彩蛋。然后呢，真正的力量就在这些彩蛋里面。那至于怎么样从人生的这些痛苦当中去把彩蛋给收回来呢？然后柯老师他上课的时候，最有名的一个治疗的工具就叫做走过程哈。然后他讲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平常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就出现了一个我们不想要感受到的感觉，比如说特别的觉得不配得啊，不被爱啊，觉得孤独啊，觉得痛苦啊，这个时候呢，他要邀请你去感受这个感觉，这是第一个步骤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不但感觉它，同时你要坠入那个感觉的中心啊，掉到那个感觉里面。那我们平常其实这种 罪疚的感觉、羞愧的感觉、不被爱的感觉、被抛弃的感觉来的时候，我们逃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去相反方向的还坠入这个中心？那柯老师说，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啊。然后坠入这个感觉中心之后呢，对自己说，这个感觉不是真的，它是一个幻象，它其实是纯粹的和平与喜悦乔装而成的。然后呢，你就对自己说，我拾回这份力量，并且欢迎它回到意识中。那这就是一个有点像自我催眠那个样子啊。但是我觉得认真做起来呢，的确也有一定的效果。就是当你感受到任何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不但不逃跑，反而进入这个感觉里面，同时跟自己说，这不是真的，它是一个至善至美的能量所幻化而成的一个幻象。那我赢回这份力量，就像打开彩蛋一样，把它带回到意识当中，就等于赢回了某些力量哈。所以你这时候也可以观想、感知或是想象这个力量向你回归了。然后呢，你就对自己说，当它回归时，我扩展了关于我究竟是谁的觉知。那最重要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打开这么多的彩蛋赢回力量，就是要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是谁。那我可能是那个妙不可言的道，或是无条件的爱，或是那个所谓的灵在啊、无限力量啊、宇宙啊、本源啊、源头啊，这样子。那这个是柯老师他运用的方法。那我觉得柯老师自己的确是一个非常知行合一的人，而且他也是不管他在教什么，他自己都有在做。那我最近也写信给他，谈论到这个我看了这本书的一些困惑啊。那我觉得我就问他说，到底我们人有没有这个决定权哈？我们有没有选择权来选择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那他跟我的答案就是说，他觉得哈，每次当他面临一些抉择的时候，他觉得他感受到的不是这个人在做决定，而是他内在的那个本我、真我有一个灵在，他在体验这个当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他本人可能是焦虑的，可能是愤怒的，可能是悲伤的，但是呢，他同时也能感受到有一个内在的力量是在蓄意的、故意的要去经历他眼前所经历的东西。那他就放松，让那个力量工作，让就是等于说是去臣服于这个事情或是这个状况。那么过一阵子以后，那个感觉就消失了。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像柯老师这种状况啊，那就是在某一个非常低沉的情绪里面，那我感觉到说，反正就是要去经历嘛，就是要走过这一段，然后我就把自己退到后面去，把你那个人格啊，把你那个小我啊退到后面去，让这个想要体验的这个不管是什么东西吧，你就让他去体验，也许是一份觉知，也许是你觉得是一个灵在，或是你的高我，反正你就带着一个比较出离的心哈，去看着自己经历这些不舒服的情绪也好，经历挫折也好，困顿也好，就是去经历它，然后呢就能够很快的走出来。就比方说柯老师这一次告诉我说，他就是前几天以前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的老了，而且很没用了，然后那个感觉特别的强烈哈，因为柯老师也是一个像我一样，我们都是情绪比较强烈的人，然后想法有时候也比较悲观，所以他说当这个感受袭击而来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出现很多画面啊，什么自己被送到一个养老院啊，然后被人家不适当的照顾啊，反正很可怜很困顿这样，所以他就陷在那个里面出不来。然后呢，那个时候他的家人都在旁边，可是他觉得他都说不出话来跟他们分享这个感觉，可是就是一个这种强烈的负面情绪把他抓住了，他没有办法动弹的那种感觉。但是在同时，在他感受到这个的同时，他也觉察到有一个感受，就是那个真正的自我，那个本然，那个灵在，正在选择他去经历这个感受和体验。 所以说当他能够一边是觉得无能为力，甚至说不出话来的痛苦的时候，他也能感受到一边是有计划有选择的在让他去经历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一个体验。那我们常常听说生命就是一个体验，生命是拿来体验的，而不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或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生命是一连串的体验。那体验呢，你就不能够要求所有的体验都是好的，对吧？体验就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有黑有白，二元对立的。所以呢，柯老师就是说，他在那个状况之下，他就能够比较能够沉浮哈，安住在他那个不良感受的情况里面，然后过几天他就走出来了。那这个也有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柯老师觉得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觉醒的人，他已经完完全全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可是他还是会出其不意的被一个负面的情绪和想法抓住绑架了几天。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没有挣扎，他没有抗拒，所以这个绑匪呢，不管是谁哈，就没有伤害他太多，而且绑架他的时间也不长，就把他又放回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说我们这种非常有情绪的人哈，有时候没碰到事情都会有坏情绪，何况是碰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可能就会有坏情绪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用柯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真的是就让他去吧，臣服吧，不要抵抗了，不要抗拒了。那我也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一个书，叫做《沉浮实验》哈，我也很喜欢那本书。反正我最近看到的一些国外的灵修大师所写的书，几乎没有一本不提到沉浮，或是顺其自然，如其所示就是如当下所示的这个去顺流而行。都是在谈这个，全部都在说这个。那后来我就觉得我觉得真正要学的功课其实就是谦卑。如果你能够真的谦卑，把自己放低的话，那臣服就不是个问题，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发生都是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在操控一切，你是没有办法去反抗的。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允许它顺流而行，不去跟它抗争，因为你知道抗争也没有用。但是不抗争并不表示什么事都不做，我觉得这个不抗争其实像那本沉浮实验讲的，他就是一路都不抗争啊，结果做到上市公司的这个CEO， 然后公司火火红红的，然后后来呢又碰到这个一个大灾难，就是离职的一个员工啊，跑去那个 FBI 就是联邦调查局去告他们，说他们漏税啊什么的。其实这是一个上市公司，基本上它是不会漏税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所有的公司啊是经不起任何这个税务人员去仔细推敲的，总是有一些小小的东西。那不管怎么样，其实 FBI 最后没有抓到他们有任何犯罪的证据，但是呢他们的调查时间呢就大概有维持了一两年之久啊。那这段期间呢几个高的这个主管啊，执行长啊，几乎都差点要坐牢了，然后公司也就是营运都要暂停，要接受那个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然后这几个人包括作者自己都要上法庭去不断的解说，不断的提出证据，来为自己的公司开脱，还我们清白。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也是挺悲苦的。可是这个沉浮实验的这个作者，我就觉得他就非常的沉浮。我相信他一定跟柯老师经过的是一样的，虽然他在书里头没有讲的那么清楚啊。那像柯老师是跟我说的很清楚，就是当时他也有情绪，他难过的几乎说不出话来，然后非常的低潮。可是呢，与此同时，他知道这是一个万物运作的本然的一个面貌在推动这一切， 所以他也就不挣扎不抗拒了，就让他过去，所以就真的过去了。那我觉得我讲沉浮实验的那个作者一定也是，你想被联邦调查局这样调查，在法庭上怎么可能没有情绪，怎么可能处之泰然，他一定也是会有情绪的，一定有时候也会觉得挫败挫折，就是说我好好在这里做，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可是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其实是有一个更高的力量在主宰一切，因为他想要你为他来经历这一切，来体验这一切，那你可能就知道说 OK， 那这是有个更大的计划在运作着。所以呢，我还是悠着点，乖乖的接受安排吧。在重新发现自我的这本书当中，103页啊，柯老师他写说就是他描述书中的主人公在对话嘛，然后这个有一个人物就说了，他是说如果你想要改变某事，你肯定是在评判他，而如果你评判某件事情呢，你做的就是接纳的反面呢，你在拒绝他，而拒绝某事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紧抓不放。这句话也是真的很棒哈，因为我们以前也说过，凡你抗拒的就会增强，然后这里说的是如果你拒绝某件事情，你抗拒某件事情，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紧抓不放。那接纳任何事物就是从他那里解脱了，你就不会想留住他，你也不会想推开他，你只是和他在一起，在这种不起反应的觉知观察状态中，你可以看见他的本来面目，他就是一个幻象，因为无条件的爱的力量和灵在而变得栩栩如生。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本书基本上讲的就是怎么样从这个我们不喜欢的事物当中解脱。方法其实不是想要拒绝它，或是说表面上接纳它，实际上是拒绝它，而是就是老老实实乖乖的跟它待在一起。那像我刚刚说的形容的这个柯老师他自己经过的那个过程，我就觉得比较形象。真的不是不起反应哦。有的时候当然你能够不起反应，从旁观察自己经历这些东西当然是更好了，但是有的时候不可能不起反应，那也没关系啊，我们就投入那个反应当中，然后看着自己，同时知道这一切是有一个明明的最高力量在主宰的，因为他要你体验这一切，你就心甘情愿的放松，让他绑架你，然后看他能把你带到那里去，然后呢再回来，那这是最容易脱困的方法。否则呢，你不放手的话，他会把你越抓越紧的。然后呢，这本书里面呢，116页也讲到了，这个人的一生当中哈，会有四个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发展阶段，其实有一点点像那个马斯洛的这个自我实现的那个阶梯三角形哈。那第一个是说，第一个阶段就是依赖，就是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会创造出一个自己的身份啊，可能跟我们从小的生活环境啊，受到的教育，后来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个地位有关。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就是生存呢，我们要学会操控、防卫和控制啊，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有立足之地。那生存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往自我实现去发展了，就是要获得地位啦，做出贡献啦，追逐权力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寻求真理，渴求开悟。但是柯老师的看法是，渴求开悟这个本身呢，也是在梦里，也是第一阶段的这个催眠游戏啊。为了让我们第一阶段的催眠游戏好玩哈，然后逼真啊，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能力藏起来，然后呢要让自己觉得我很无助，我很小，没有父母就会死，我不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这个存在啊，那这就是这个游戏的精髓所在。然后第二阶段呢，我们就要找回这个感觉，找回自己可以创造，可以玩乐，可以这个随心所欲的体验这个做人的游戏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要觉醒啊。那我曾经逼问过柯老师，觉醒到底有什么条件，怎么样才能觉醒。其实最后啊，柯老师被我逼的就是说，他觉得觉醒其实是 没有办法人为发生的，就是在这个机缘巧遇之下，或是命中注定的，会让你能够有一天终于觉醒过来。那我也不知道自己觉醒了没有，那反正这个书上说的东西我都非常的赞同，然后也非常的印心。其实柯老师是说他觉得我早就醒了，只是我还在装睡。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这本书里面柯老师做了一个很好玩的比喻故事啊，他就讲到说有一些毛毛虫啊，他们渴望飞翔啊，然后所以就去上一个教飞翔的课。那这个教课的这个王大师呢，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毛毛虫，可是他能够动用弟子的力量哈，动用他一些特别的这个技巧道具，然后在课堂上能够让学生体验到飞行的感受，就有点像我们去上灵性课程，在课程当中感受到了那个觉悟顿悟以后的这种平和快乐啊，喜悦啊什么的，可是回到家以后好像又固态复明了，又变成原来那个样子了。那这个故事特别的好玩，因为我觉得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杰德麦肯纳的那个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本书哈。然后基本上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教开悟的大师其实本身自己都没有开悟，那他只是设下了一些局让大家感受到开悟大概是什么样子。那其实真正的开悟对于毛毛虫来说，不是粘上两个翅膀或是两个人抬着你飞一下让你感到飞的感觉，而是你真正的进入到一个茧当中，然后在这个茧当中呢，你慢慢的会消融变成了水，就等于是重生一样。真的就是这个毛毛虫必须要在这个壳里面呢，它真的变成水，然后重新组合之后，然后有一天它有了翅膀变成蝴蝶了，它还要经过一道工序，就是它必须要破茧而出。破茧而出其实是非常有象征性的意义的，因为曾经有人啊，在这个毛毛虫它变成蝴蝶之后要破茧而出的时候，觉得它太辛苦了啊，那我拿剪刀帮它把茧子剪开，它不就能够出来了吗？结果呢，这个蝴蝶啊，没有因为没有经过这个奋斗的过程，就轻易的离开那个茧，所以它的翅膀没有力气，张不开，结果飞不动，就还是死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意义的，跟我们人类所经过的这个痛苦困境也有关。就真正的开悟，可能真的你要消融自我到一个程度，就像死了一样，完全把自己都弄没有了，然后呢你才能够真正悟到，原来我们不是在地上爬的这些毛毛虫，我们是可以上天飞的美丽的蝴蝶，自由自在到处飞来飞去，而不受限于地上的。那这个过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所以说在这个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本书当中，杰德麦肯纳就嘲笑市面上很多人贩卖开悟，宣称开悟，他说其实开悟没有那么简单的。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我看过的开悟大师里面真正能够达到开悟境界的我觉得也不是很多，所以我是认同杰德麦肯纳的说法的。所以这本书呢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当一个人来到生命之路的岔路口的时候，他到达的并不是一个做决定的点我该怎么走，而是一个臣服或接纳的点。那柯老师就一直强调说，他觉得做决定的并不是他这个人，而是有一股力量在做这个决定，那他只能在旁边去观察，然后呢臣服接纳。就今天听我说了这么多哈，如果你觉得这本书他说的一些内容能够触动到你，你的确也有经历这样的情境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好好的把这本书看一遍。我最早是看柯老师的英文书稿，我一看的时候我就不能停下来，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你想英文书稿子挺难的，都不如读中文书来的流畅。可是我就看了一遍之后，我给柯老师提了一些建议，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他还说他不知道要不要出版。我鼓励他，我说这是你自己的心路历程，一定会有人受益的，你一定要写出来，一定有人跟你走同样的路。他也在犹豫，他也在徘徊，他在彷徨当中。你的这个书就像一个灯塔一样，可以给他一些指引啊。啊，后来他就重新写了，我又看了第二遍，然后呢，所以后来他就出了这个中文书，啊，我很开心这个书能够跟我们中文的读者分享，也希望真正走在这个灵性成长道路上的人，有面临同样情境的朋友们，能够因为这本书而受益。那我想这就是柯老师当初写这本书的初衷，也是我非常想把它带给大家的一个愿力。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体验到这个彩蛋的威力，把这个困境啊痛苦啊当成彩蛋，然后从里面找回自己的力量，然后活得更好更幸福。我还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你们不要看我和柯老师好像是走在大家的前面，知道这个知道那个，说这个讲那个，写这个动那个，可是真正我们其实不是在像大家想象每天都过得喜滋滋乐淘淘的啊，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人生难题要面对。那差别就在于可能我们真的是走得比较早，而且我们比较能说吧，能把它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跟大家分享。那同时呢，我一开始跟大家说的那个很重要，就不管你在任何的负面的状况下，负面的情绪之下，就一定要维持一个观察者的灵在，同时在带着一个谦卑臣服的心，知道这是宇宙透过你在体验人生，何不让它好好的去发挥呢，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在十字路口难题徘徊的朋友们一些指引，一些帮助，那就是达到我们的心愿了。谢谢大家。同样的，呼气的时候，你要觉察空气离开身体的整个过程中腹部的变化。你或许会注意到吸气之后和下一次呼出之间有个短暂的停顿，同样的，你也要留意呼出空气和下一个吸入之间的那个微微的停顿。要记住，没有必要用任何方式来控制你的呼吸，而就只是让呼吸自然的进行，尽你的所能把这样的态度带到你往后的经验当中。没有状况是需要被修补的，你也不需要达到任何特殊的境界，只是尽你所能，就只是让你的经验成为你的经验，不必把它变成其他的样子。迟早，你的心就会从下腹部的呼吸游移到各种的念头啦、计划啦、白日梦啦，到处的漂流，不知道会跑到哪里去了。这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心会做的事情。我们的头脑总是不想活在当下，它总是在计划着未来，或是在回忆着过去。这不是错误，也不是失败，只是当你注意到觉察已经不在呼吸上的时候，就温柔地恭喜自己，因为你的注意力已经回来了呀，并且再一次觉察到你当下的经验是什么。同时呢，你也可以简短地辨识一下刚才你的心是跑到哪里去了？哦，原来是有一个想法出现了。接着，你可以温柔地再将觉察带回到下腹部的感受，重新开始你要专注的那个意图，把焦点再放在当下的吸气和呼气上面。虽然你是经常注意到你的心 又跑掉了。这将很有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哦。所以每一次当你重新连接到当下的经验的时候，一定要恭喜自己，温柔地把注意力带回到呼吸上。只要重新开始，随着每一次的吸气和呼气，觉察身体感受的变化就可以了。同时，我们也要尽己所能，把仁慈、慈悲的这种质量带入觉察之中。或许我们可以将每一次的分心当作是一个机会，能够将耐心和温柔的好奇心带入我们静坐的经验当中。接下来呢，我邀请大家继续练习十分钟。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时间弄长一点。或许你也可以经常的提醒自己，目的就只是要在每一刻尽你所能的去觉察你的经验，把呼吸当作是一个定锚。每一次只要你发现心已经跑掉了，没有跟随着腹部的起伏，你就温柔的让自己回到此时此刻，跟随着呼吸，继续的安静的坐在这里。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